没再问起，没再想过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零三三。 春天带走了爱与错，凉凉的微风是薄荷叶的寄托。过去的天空像照片里的彩虹，怎么样都飞不走。恋爱就像四季有交替的借口，我和落叶一样，有时候好自由。现实中的我像流着泪的观众，等待着结果和影子对。 话，要不要回家？爱流浪太久，分不清真假。想说的话，我欲言却又沉默。别忘记下雪寂寞，天黑还有我和影子对话，要不要回家？你不想回答，那就搁着吧。总有一天，坏天气总会辽阔。大雨后的感受，我用脚步轻描淡写着。就像刺激又交替的借口，我和落叶一样，有时候怕自由。现实中的我，像流着泪的观众，等待着结果。和影子对话，要不要回家？爱流浪太久，分不清真假。想说的话，我欲言却又沉默。别忘记下雪寂寞，天黑还有我和影子对话，要不要回家？你不想回答，那就搁着吧。总有一天，坏天气就会辽阔。大雨后的感受，我用脚步轻描淡写着。一个人生活其实还不错，保持着距离，胜过每天不语。要习惯从此后没有你。 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飘渺在生存面前，那纯洁的理想。 上，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。你想拥有一些英雄的梦想，好像黑夜里面温暖的灯光，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，只能够继续勇往直前。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在寻找你该去的方向。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在寻找你曾拥有的力量。 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 守着，追逐那梦中童话。 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旅程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追着追忆那似水年华。 我说 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眼看时光倒流，画面轻舞依旧，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。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点黑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。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点开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彼此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 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，哦哦，你不知道的我。 分离，像一场疲惫的旅行，没看完向往的风景，还是拥有宝贝的回忆。害怕沉溺失落的情绪，不能够一直留在原地，再放走一次流泪想你，就应该勇敢独行，全新的明天，希望流星世界会充满感动，未知的感觉，就算离开总要落这不聪明，每个痛苦都是种学习，努力获得更幸福胜利，不愿听朋友在责备你，是真的感谢你坦白自己，让我能这决定，全新的明天，希望流星世界会充满感动未知的感觉。